是否觉得有一点累了？日子天天过，没太多不同，做了很多，却看不到什么。难道疲惫已是你宿命的结果？看看你左右。